之下牵着你，当他说着我愿意，当他未来每天身边有你， 曾经高居冠军，上周还位列中游，而本周一路下滑到榜尾。听到的是本周第十五位，来自于邓紫棋的倒数。有这么大的落幅，要么是强力反弹，要么就是黯然离榜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上榜三周时间始终在后半程徘徊，本周成绩小升一位，很让人有感同身受的感觉的一首情歌，把努力追求变成了献丑，很可悲，也让人觉得很尴尬的一件事。本周第十四，我们来听洪卓立的《献丑》。 尘封的沙发已闷透，也许坐得太久，谈话亦乏味，还在避忌，拿着谁共我比？若果懂得哲理，也许不必退避。曾天真相信我共你走得过生与死，从来未预备，缘分着地由别人伴你飞，用我尚有剩的一口气成就你，不后一生不要献丑，收起相簿别来怀旧，当初讲的早已遗漏，怎么可永久？可否一一的揭秘，为何还在顾忌？如果想走不必搏斗，只需松开我手。

颗星星。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当然呢，在我们的榜上呢，即便退出了竞争呢，也是有重新回榜的机会。在第十三名啊，我们看到了本周的回榜歌，这首歌呢是之前上榜呢是阿信自己的版本。那本次呢，在本周回榜的第十三位，我们来听到的是刚刚我们听到黄渤和阿信所合唱的这首《当每颗星星》。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周榜单第一首亮相的新歌，首周进榜第十一位，谭咏麟的《天塌下来也能睡》。这首歌呢，源自谭校长在年初启动的广东歌五十周年企划，经过半年的甄选、交流和制作，那这首《天塌下来也能睡》是发布的第一首作品。 梦，梦远处的街灯发亮，置身于家中冲了咖啡，沙发安坐，悠闲的一个静，静悄悄在放空沉睡，就制写空间消除疲累，自然陶醉。受挫不会倾刻心碎，伤逝泪印找来找去，痛悲伤痕中消退，天塌下了亦能睡去，乐观心态世间之最，深信学到平凡索趣，再多忧愁除风去。愿愿协议畅快的进睡，让身心轻松方能无惧，只有来去。天塌下了淡然面对，受挫不会倾刻心碎，伤逝泪印找来找去，痛悲伤痕中消退，不怕渐过越来越暗，月色星宿更加相衬，不要习惯修成自困，放松生活更开心。天塌下了亦能睡去，乐观心态世间之最，深信学到平凡十载，是非批评像风吹，天塌下了亦能 过无伤，每一次黯然销魂，你不是梦的余温，你是梦境更深，我在深夜清晨去陌生的城镇，想和陌生人狂奔，却还是在风尘被扬起那一瞬被你回困。 我走过天涯孤城，江河与离人，怎么走不出你的剧本，越过星辰，沧海与浮生，可能都不如你同心一程。残雪春风，蝉鸣又秋分，傻大时光都与心不忍，烟火歌声孤枕又余生，总算抬头望见星月半乱。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小将的一名，上周第九，本周第十位，也是胡夏，专辑原创部分的全新单曲《十万灰尘》。下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莫文蔚《我们在中场相遇》专辑与方大同合作的《绝》这首歌呢，本周排名是第九，最好成绩是亚军，而七周的榜龄也成为了本周的恒星歌。不知道这首歌接下来有没有再冲冠的希望呢？ 轻快轻的很结实，也吻过喉结，转过里叶，有一些眼里很绝代，变成我边走边杂学，春花和秋月美好也残缺， 起来追根诺恒雪，攀根诺的圣夜， 找更多人来陪我绝对绝， 看万物越来越深，我越

今天本市受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差，雾和霾的天气将有所发展，空气质量不佳，应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外出请务必做好健康防护。明天有冷空气活动，全市有降雨并伴有三四级的北风，空气质量将得到改善。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轻雾转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南风二级转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芒果 TV 推出的国内首档角色扮演推理综艺《明星大侦探》第四季第一案《逃出无名岛》于昨天上线。昨天播出的是上集，下集会在11月9号播出。两集共计5小时的超长探案体验就此开启。何炅、刘昊然、张若昀、白敬亭和王鸥等人齐聚诡异岛屿，开启智商对决，聚焦网络暴力。节目中，刘昊然身着可爱恐龙装，全程高能探案；张若昀展现浮夸的野兽派演技，被恐怖场景吓到尖叫。怀柔鞋王白敬亭变身球鞋店家，潮人白月光逗趣卖鞋，烧脑非常，悬疑重重。本期节目主题是聚焦网络暴力，呼吁大家不要做键盘侠。案件发生在一座时空混乱的无名岛屿上，自媒体之王真相帝在无名艺术馆中离奇死亡，嫌疑人被锁定为5位各怀怪胎的外来客。互不相识的5个人却同在一个名为好汉联盟的网络群聊中联系密切。在这个自认为充满正义的群聊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化名和秘密。当众人相聚在无名艺术馆内，才发现大家竟然与真相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时间来到10:33。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第942期的榜上歌。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上榜2周的时间，成绩呢均排在第8名的位置，来自于郑秀文和王嘉尔所合唱的这首 Cruel and Me， 这也是本周全球推荐香港方面的推荐歌。 伤口包好纱布，大爱代替愤怒，言语的冷枪天天都听到，仿佛子弹飞舞，没有令我却步，谁缠住我喜欢担任原告，诱惑背叛责骂，重伤悲害谎话欺骗，盗取我用信念强大的影子， I shuddered. Step after step, I was moving on. 喧哗之中祷告，让爱为我带路。人性的缺点可清楚看到。 Hey yeah, searching for the sunlight, searching for the hope. I was lost, I was lost, ain't nobody there. Blame it on the rain, it chains dropping. Blame it on the trees blocking. Blame it on the others judging me. But never ever did I blame myself. 冰月冷到冷漠，固执恐惧叫我去危自卑我，用信念强大的意志。 Get my own way, push them obstacles away. Destination is the far away. I believe tomorrow's gonna be a better day. Don't fall in your own hands alone. Don't regret in your own choice alone. Things get complicated, this game is suffocating. Looking at the vibe, see our smiles slowly fading. Nothing is left but I got girl with me. Nothing is left but I got girl with me. Show.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很有趣，对不对？来自 TFBOYS 的《喜欢你》。那这个上一个时段呢，我们听到了最大降幅呢，本周的第十五位啊，是这个刚才的这首《倒数》。那上周的冠军歌呢，在本周呢也有着六个榜位的降幅，来到了第七，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 TFBOYS 的今年八月份发行的 EP 的同名主打歌《喜欢你》。三位小朋友如今呢已经成年了，这也是他们的第一首有关于爱情的歌曲。说到王凯呢，大家熟悉他呢应该是琅琊榜当中的靖王，还有这个伪装者当中的冥界。而除此之外呢，这个王凯还有歌手的身份，而且是发片的歌手。本期全球榜第三首上榜新歌首周第六名，就是来自于王凯的这首歌，叫做《心上的茧》，收录在他今年发表的个人首张专辑《画外音》当中。 像再张望的脸，我还想解释些什么，你已走远。看美好的积累一天一点，而幸福要瓦解只不过一瞬间。心高气傲的人怎样才看得见，在自我被误伤以后谁在告诫。心疼你的敏感，爱很强烈，别说所有妥协都是拖延。被思念磨出的心茧，像一个无泪忧伤的纪念。不随缘，不让往事消散如烟，就算执念换来更多行者的字眼。被思念磨出的心茧，像一句倔强吼叫的诺言。很抱歉，深爱无力扑灭火焰，爱你离去的背影拖着纠结。心高气傲的人怎样才看得见，在自我被误伤以后谁在告诫。心疼你的敏感，爱很强烈，别说所有妥协都是拖延。被思念磨出的心茧，像一个无泪忧伤的纪念。不随缘，不让往事消散如烟，就算执念换来更多行者的字眼。被思念出的心间，像一句倔强吼叫的诺言。很抱歉，深爱无力扑灭火焰，爱你离去的背影拖着纠结。悲痛不是白雪能覆盖的黑夜，爱不管在零下几度仍有知觉。最酸苦的不是你的挥别，是你要我转身把你